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那我们呢讲过观世音，那今晚呢仍然继续呢是讲菩萨两个字。那菩萨呢就是有凡夫的菩萨，有菩萨中的菩萨，咁啊，亦有咧系佛菩萨。嗱，咁呢三种菩萨当中啊，我哋点样啊去分别佢咧？嗱，例如第一种叫做凡夫菩萨，凡夫菩萨啊，就系话我哋从最初呢个凡夫为宗咧，系发心。总之我们本身呢就是个凡夫，但是发心呢行菩萨道，所谓发菩提心，祈求呢是得到这个佛果菩提，但是由于初发心的关系啊，只是随分随力的行，随分随力呢去修，随分随力啊是自利以共呢是利人，但是他所修的呢未曾呢进入这个菩萨果位，仍然呢个功夫好浅，仍然坐这个凡夫的位置，所以称为呢叫做凡夫菩萨。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的，我哋大家都可以在呢个凡夫位中咧，咁啊修学呢个菩萨行，咁啊叫做凡夫菩萨。嗱，第二咧就系、是、菩萨中嘅菩萨，就系、是、说明佢咧发心亦都好耐，修行亦都好耐，有关以大慈悲心啊，佢自度道人。亦都咧系好耐，而且能够啊系断烦恼，系正法身，能够咧继承佛位，系诸佛嘅真子啊。咁啊，所以称佢为咧系菩萨中嘅菩萨。嗱，咁啊，第三咧就系、是、佛菩萨，佛就系指佢咧。早已经成了佛道，但是倒驾慈航，助佛转法轮，度众生，那么他们示现菩萨位，示现菩萨身，那么叫做佛菩萨。例如我们所讲现在是一本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是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，咁啊现前咧，佢哋示现观世音菩萨嘅位置啊，系坐佛转法轮度众生，所以称为叫做佛菩萨，就系话佢本身咧早已成佛，现在与呢个娑婆世界有缘，在呢个娑婆世界之中咧示现菩萨身。嚟到助佛咧，转法轮，弘扬佛法，度众生啊！咁啊，称佢为叫做佛菩萨。嗱，咁啊，有关菩萨呢两个字咧，就好多人咧有好多个误解嘅。嗱，例如城隍庙嘅城隍神啦，嗱，咁啊，土地公公啦。或者是东岳神呢，或者是北帝啦，或者是天后娘娘啦，或者是财神爷啦，咁啊好多好多个名字啊，咁佢一般人呢都系叫佢做菩萨。其实呢一点呢，站在呢个佛教嘅立场呢，就系、是、认真呢要澄清一下嘅。他们呢只能够呢是称为、啊、一类所谓呢是有才的鬼神，由于他宿生他收到福报，所以他呢 因为亦都啊有呢个杀心，但系由于佢亦都修行有福啊，所以佢咧做鬼神之中咧，佢就做呢个有福有财个鬼神，就唔系咧嗰啲孤魂恶鬼。咁啊，由于佢系有福啦，所以春秋二季啊，或者初一十五啊，有啲更加旺盛嘅咧，每一日啊都有人咧向佢咧系叩拜。咁啊，所谓三生各种嘅供品啊，咁啊多多嚟对佢拜祭啊，所谓用之不尽咁样。咁啊，属于咧系有福德、系有财嘅鬼神。咁啊，绝对咧就不能称为佢嘅菩萨，因为菩萨嘅境界咧，即使如我哋头先所讲呢个凡夫菩萨啊，都要有呢个上求下化之功，要有呢个自利利他之德，即使是从这个最浅位中来到讲，一定要自未得到先道人者，先至是菩萨的境界。如果从这个心位这方面来讲，那菩萨自己已经了了生死了，但是他不住于这个生死，那他就不住此岸，所以能够了生死，但是个精力盘亦都不住彼岸啊，所以能够入呢个五族恶世嚟嘅度众生，咁样咧先至有资格称为咧系菩萨嘅清净境界。咁啊，与呢个小乘啊，只系能够自利而不利他的已经是大大不同。我们小乘的阿罗汉已经是了了这个三界的生死，做到这个出世的圣人，他在这个三界之中呢可以独来独往，是三界中呢的圣人来的，但是他只能自度自了生死啊，唔不发心啦吓，去度众生，所以啦吓，佢都不能称为菩萨啦，佢都只能叫做小乘嘅阿罗汉，更何况啊一般嘅鬼神呢，咁啊更加咧唔可以称为叫做菩萨啦。咁所以称为菩萨呢个身份呢系好高级嘅，咁即使系凡夫菩萨啦，我哋未曾呢系证到菩萨位，但系起码佢发呢个心呢已经系发得广大，发呢个四宏誓愿啊，要度众生，要断烦恼，要学法门，要希望日后成佛道。咁样咧，先至可以称为佢就凡夫嘅菩萨。咁啊，何况呢个一般嘅鬼神咧？咁所以呢一点咧，大家应该咧就要将佢呢个界限啊，系弄清楚，就唔好话土地公公，你就叫佢做菩萨，咁啊乜都叫佢做菩萨啦，咁啊变咗咧就神佛都不分啦。咁啊，有啲搞到咧满天神佛，都唔知信边样好。咁就变成咧吓，你个心啊已经咧系杂乱啦。又点样可以修行令呢个心咧嚟到清净咧？所以我哋有一点要明白，我哋为咩嘢事个学佛？我哋为咩嘢事个信佛？无非呢就是想在这个佛法中任何一种法门，看入边一种法门适合自己的，那么依之而修呢，令到自己这个身心呢得以宁静，身心呢得以安乐， 咁啊，呢个咧先至啊，系我哋学佛咧嘅目的，就唔系话绝对啦，系乜嘢神神鬼鬼咧都去拜一餐嘅。咁所以呢一点啦吓，大家应该咧就要啊系明白，要清楚。所以古德讲啊，佢话菩萨清凉月嘅常游就不境空啊，嘅众生心究竟就菩萨影现中，就话说明啊，观音菩萨乃系咧众生心里边嘅观音菩萨。我哋嘅人虽然在呢个迷慧之中，有呢个颠倒烦恼，所谓业障心重啊，但系我哋呢个人嘅眼耳鼻舌身意嘅六根能源嘅见分啊，佢呢个体咧就系、是、观音菩萨呢个观照嘅智慧。嗱，咁啊，色声香味触法系六根所对嘅情景，属于上分啊。佢个本体咧就系、是、观世音菩萨咧，系世音两个字。所以众生迷故，六根为六尘所转，六根为六尘所牵引啊。咁啊，根尘接触，中间生起呢个绿色嘅分别妄想心。但系我哋根尘嘅本性啊，其实即是来状妙真如性，由于根尘相接触，六根个本性被呢个六种尘境所吸引，咁啊本性就从此隐没。若果能够我哋清练观世音菩萨嘅名号，反闻自性啊，所谓灵光独耀，永脱根尘，咁就菩萨呢个清凉月呢就自自然然得以显现。咁啊，说明啊，念观音菩萨者，念到一心不乱之时，咁啊，我哋自心呢就系、是、观音菩萨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圆满嘅清凉月啊。自然到呢个时候呢，就系、是、会开悟，会消灾延寿，免难吉祥。因为我哋个本体咧就系、是、观世音菩萨，嗱咁我哋明白呢个理论之后咧，所以我哋如果任何一个人系同观音菩萨有缘，而受持读诵普门品，或者持大悲咒啊，或者念观音菩萨都可以，咁你就一门深入啊。咁啊，自然咧就会得到一种咧系清净嘅境界。嗱，咁啊，例如我本人都系啦。咁啊，弟样咧，我唔识噶啦，我都好愚钝，好蠢嘅。咁啊，我十六岁出家，直至到今日六十几岁啦。咁啊，我一向咧，咁啊，除咗有公事办啊，忘记咗啊，或者时间唔够啊，唔知道念啦。我只要呢冇事做，我个心呢无论行路又好，坐又好，甚至无揸车出街都好啦，咁我个心呢都系念观音菩萨。如果时间短嘅，或者你个时间又好多嘅呢，我就索性呢持大悲咒。咁我几十年来呢都系念观音菩萨，系持大悲咒啊，有时念呢个啱啱啲巴弥空。但是所发的愿力呢，就期望自己日后呢可以往生净土。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学佛人，那么一定呢就是要一门深入嘛，就不好呢是多心，更加不好三心两意。那么我打了个譬如，你们应该呢很容易明白的。那你们的仔女亦等于为任何一个人，佢从幼稚园读书，咁啊读到小学、中学， 都是普通科啦，样样常识他都要认识一点啦。但是一到大学呢，除了第一年呢仍然是普通科之外啊，大学的第二年开始呢就要选科的啦。那一间大学里面呢好多个科目的，你就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啊，无论他怎样的聪明，他都没有法子读得完一个大学里面那么多个课程的。那即使好像学医生，咁医生都有好多科㗎，唔係话你学医生呢就万能，都係专科㗎。嗱，好似耳鼻喉又一科啦，嗱眼又一科啦，嗱咁心脏糖尿血压咁又一科啦，咁淨係医科啊都好多个课程，仲有其他科呢。嗱咁你读乜嘢就睇你个兴趣，你个家庭环境嘅经济可以栽培你，你自己又有兴趣读书，咁你只能选一样啊，你自己咧适合嘅去学。你或者中意学律师啊，中意学土木工程，或者学呢个旅游事业，或者读商科，或者学医生。都冇问题，你随便啊选一科适合你个性嘅，咁你读咗几年咧，你就大学毕业。如果再有机会升学嘅咧，你读埋个硕士个博士啦，咁你就系社会上啊一个知识分子，你就系建设社会咧一份子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今日读啊法律，哎呀觉得麻烦，成日打官司上堂啊，咁佢读咗几日咧，佢就换咯，啊不如做医生啦，咁啊医生都几好搵钱嘅将来啊，咁啊但系学医生咧，成日都要劏死尸对住啲死人嘅，唔系佢点学啫，唔可以劏啲生人去研究噶嘛，都系劏死尸，咁佢又怕咯，啊咁佢又唔学啦，又转行啦。啊，咁佢读土木工程咧，咁又好把建筑嗰啲力学啊计错咗冧楼咧，又要负责任噶。咁啊到头来咧，佢冇一样成。你话佢唔识咩？佢样样都识啲。但系如果真正啊响呢个法律上承认佢嘅，可以俾张文凭佢嘅，而挂起个招牌咧，去为群众服务。讲得现实啲咧，就系赚钱噶，佢样样都唔得。相信大家好明白呢个道理。嗱，假如佢专科，佢选一样，大学里边咁多科，佢选一样，佢就好好地读落去。大学又好，再上一层，攞到硕士、博士就更好。咁啊，佢就系边一方面啊？嘅专业人士对社会有贡献，对自己嘅前途啊好有帮助。嗱，我哋学佛都系一样啊，法门系无量。你睇下嗰啲大藏经啊，我相信你一生人几十年乜嘢都唔做，净系研究呢一部大藏经咧，你嘅时间都唔够。咁我哋咧亦都只能够咧睇过边一方面嘅学术，我哋咧适合自己嘅，咁你就选嚟学啦。亦都跟住咧由解而起行，咁日后咧就可以正果。因为法法咧都系对机而说，法法咧都可以修行成佛。所以我哋唔需要求多，只系在好多种法门中咧，你选一门适合你自己个个性，而又你又可以依之而行嘅，咁你就几十年咧，今日系咁样，听日系咁样，年年系咁样，终其身系咁样啊，咁啊保证你咧系身心宁静啊。可以消灾免难，因为俗语都有句话，熟能生巧啊嘛。咁如果你 盲修合练，成日换成日转变，咁你个心都已经系杂啦。与你啊想话消灾免难开悟咧，呢一种个目标咧，啱啱咧来个相反。咁所以呢一点咧，我呢个譬喻啊，应该大家咧好明白。因为佛说一切法啊，以治众生一切心，众生苟无一切心，诸佛都亦无一切法啊。佛说法49年，种种所说，无非都是对众生呢个根性而说的。好似医生呢这个药房里面那些病人是有什么病啊，那么他们对症下药，咪给那些药他吃，那么病好咯。咁我哋唔可以话呢一种药又好，啊第二种药又唔好嘅，因为你唔系嗰一种病啦，当然就唔俾嗰种药你食啦，唔啱啦嘛，因为咁啊，梗系要对症下药，咁就变成咧，你唔可以话呢种药就系好，啊其他嗰啲咧就唔好。但系如果患到其他病，唔系同你嗰一种病嘅人啦。他去看医生呢，医生给第二种药适合他的去吃，那就一样就好。那就说明呢，法法都是圆融，法法都可以开悟，法法都可以了生死。你即使念观音菩萨了，你只要念到一心不乱，同样可以了生死啊。咁如果你念念下又换个第二样，念念下又换个第三样，咁就变成你越换得多个心啊越乱啊，与你想个心清净咧，啱啱来过啊，背道而驰，你就点会得到身心宁静咧？好似我哋食嘢，我哋食面包又可以饱，我哋食饭又可以饱，我哋食面条。炒粉亦可以食饱，就算是松糕馒头都可以饱啊！随各人的喜欢，你喜欢吃什么咪食什么都可以食饱。但是你不可以说呢，吃面包好过吃饭，吃饭呢好过吃面，吃面呢又好过吃馒头，你不可以这样评论。其实任何一种的食物都可以目的食饱我们的肚，那么我们修行都是一样啊。所以你不要贪多啊，最紧要的呢就是选定一样，那么然后有这个恒心终其身啊，都是这样受持独诵。咁样呢，你对于想开悟，想话身心宁静无诸烦恼呢个目的呢，可以达得到。嗱，咁以上呢就观世音菩萨呢五个字呢已经系讲完。咁现在呢就系讲普门品啦。嗱，普门就系说明佛菩萨呢个神通之力。开通啊无量之门，而示现呢这个种种身去圆满啊，是化度一切种种不同的众生，所以名为呢叫做普门。那么如果若他这个道理来讲呢，这个普门呢就是有十种的意思的。第一种就是叫做慈悲普门，咁啊，观音菩萨以大慈悲出名。嗱，咁啊，大慈悲咧就系度众生嘅，慈就系以众生嘅快乐，悲就系拔众生嘅痛苦啊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寻声救苦咧，就系以众生嘅快乐。嗱，点样叫做普门咧？就佢不分呢个界限，不分呢个种类，只要。有求，咁啊，观音菩萨一定系有应啊！ 无论你是哪一国的人，或者是年纪哪一类的人，都可以。所谓观音菩萨以这个无余的大慈、同体的大悲啊，遍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，因为迷之故，所以有种种的生老病死的痛苦，亦有贪嗔痴慢疑的心理痛苦。因此菩萨呢，就是不分冤亲，亦都不分彼此啊，平等以这个慈悲心去化导他们，令他们呢人人都得到离苦安乐。那这种呢就叫做慈悲普门。第二种呢就叫做宏誓普门，就是誓愿呢亦都来得呢是平等，就是他发愿度众生啊，不是说度一个两个，亦都不是说度那些亲人，而不度呢其他那些疏贴的，而是呢他所发的誓愿啊是平等呢来到普度。通常讲的菩萨啊，于这个苦浸灭度四谛之境来到发这个四宏誓愿。如果见到这个苦谛逼迫那些众生，那么菩萨就原此苦谛而发誓，令他未道者而得到道脱，远离这个痛苦。第二呢，咁有苦就一定有烦恼啊，苦就是果报，烦恼呢就是唯因，有烦恼先至招感这个果报。所以菩萨见到众生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啊，来得系祸，令他呢不得解脱。所以菩萨就原此个烦恼集地而发誓，令他未得解脱这个烦恼者呢而得到解脱这个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。那么如果欲想啊断除这个生死的因果，那么我们一定呢就要证这个出世的涅槃，所以一定要灭这个烦恼的苦因，断这个烦恼的苦果，而证得这个出世的涅槃。所以菩萨就原始这个灭谛而发神呢，令这个一切众生未得涅槃者，令他得到正这个出世的不生不灭的涅槃。那涅槃就是果，我们欲想正到出世的涅槃妙果呢，就一定要修这个道法，由修这个道法才可以了除这个生死的苦因与苦果，而证这个出世的涅槃。所以呢菩萨呢就是原始这个道谛而发誓，令他未安者而得到安。所以菩萨呢原这个苦集灭度四谛发誓，令众生呢离苦断烦恼，修道法而证这个出世的苦果。菩萨不单发誓度一个众生，亦都发誓呢度一切众生，咁啊因此名为呢叫做宏誓普门。那第三呢就叫做修行普门，就是菩萨呢咁啊教众生呢去修行。咁啊菩萨所修呢个行门呢不出呢五种，咁啊菩萨如是修啊， 佢教我哋众生咧，咁啊亦都系咁样发心去修啊，行菩萨道啊。嗱，咁边五种行咧？嗱，第一就系叫做圣行，即系圣人之行。咁啊，乜嘢系圣人之行咧？就系戒定慧。所以呢个戒定慧咧，就是属于这个圣人所修之行，等于说除非你不想成佛道，不想为圣为贤，如果你欲想成佛为圣为贤，那么一定要持戒，由戒才生定，因定才发慧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个心不定呢？就是我们的心杂念，就是因为不持戒了。我们最简单的五戒，假设你能够持得清净，来生肯定不会堕落得回的人生，说不定你持这个五戒持得好的心清净，那么发生这个禅定。我们为什么如此没有智慧呢？就是因为个心乱，所以就没有智慧了。如果我们因持戒而生定的心静了，那我们这个智慧呢就会出生了。所以大学中庸的说，他说静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安，我们的心静就由持戒而来。那么由于个心定了，那我们就静呢，因为静了我哋咪安乐咯，我哋办事有智慧，唔怕咧颠倒是非，唔怕违背因果。嗱，咁啊，所以戒定慧咧，就系一切圣人所修之行，咁就叫做圣行。嗱，第二种咧叫做梵行啊，就系清净嘅梵天之行。我们就是修这个四无量心，就是慈悲喜舍。那么慈悲大家都知道啦，喜就是欢喜，就是看见人家修行，看见人家做好事，我们都随喜功德。那么即使你没有钱的都可以的，你咪用个口去赞叹啊，你做这件事呢做得好啊，你修这个行呢你修得好。咁啊，叫做随喜，亦都包括赞叹咧，都系一件功德。嗱，舍咧就系我哋做一切嘅功德啊，我哋唔好执着。所谓空花佛事，水月道场，我哋做咗咧就算啦，唔好成日咧记住心啦，挂住啊，边个地方又系我出钱嘅，边个地方咧又系我帮助嘅。佢就变咗有呢个我相啊，呢、这个功德就会打个扣折嘅，唔得百分之一百。嗱，咁如果你啲功德做咗啦，咪算咯，已经做完啦，咁啊生个欢喜心就算啦，就唔好咧成日记住，咁就名为叫做舍，系舍我呢个命，唔好咧为自己呢个名利咧而去做功德。应该以这个无相去做功德，所以这个四种无量心的慈悲喜舍呢，也都是菩萨所修的清净梵行。第三个叫天行，什么叫天行呢？就是由菩萨进入这个第一二天之理，然后呢所起这个清净的妙行，那就叫天行。第四呢，佢哋婴儿行啊，咁咩叫你婴儿行呢？就系等于话咧，十个月大啊，或者十二个月大啦，或者十三个月大嗰啲小朋友咧，咁啊本来就喺地下爬，但系佢啱啱开始企得稳，我相信佢讲话都未曾识得会讲嘅，只系咧唔使爬响地下啦。啱啱开始可以企起身咧，咁啊慢慢一步一步咁啊扶住咧嚟行。如果唔扶住，有阵时咧都仲会咧坐低嘅，唔企得稳阵嘅。 嗱，咁啊，在呢个时候啊，无论咧佢阿妈又好，佢阿婆又好，咁啊，梗系弯低个腰咧，咁嚟拖住佢，因为阿妈阿婆都比佢高啦，高咗一大截啦，你就垂低个手咧，有阵时都未曾咧摸到佢噶，咁啊，所以咧。啊，所谓慈悲老婆婆心善啊，佢为着咧扶住佢呢个孙仔孙女咧，佢就弯低条腰咁嚟就佢，去拖佢。咁啊，就譬如我哋行菩萨道嘅人啊，好似呢个老婆婆；我哋嗰啲众生咧，就好似呢位小朋友啊，十一二个二大，咁啊，啱啱都回行。咁啊，老婆婆弯腰去救佢自己呢个孙仔孙女啊，就个譬如菩萨呢，以呢个大慈悲，咁啊，在在处处呢，用种种嘅方便权巧方法嚟到曲就机情，嚟到化度我哋，所以名为佢哋婴儿行啊。嗱，咁啊，第五种咧就叫做病行啊，而《维摩经》里边讲啊，《维摩大士》讲啊，佢话因为众生有病故，所以我亦自现有病啊，咁啊，先至咧以呢个有病之身，咁啊，说出因为有我，所以先至随之而来有呢个生老病死啊。种种的苦恼，以自己呢做个模范，咁啊期望呢嗰啲众生啊，亦都知道，因为有我，所以先至有呢个生老病死种种嘅痛苦，咁啊应该呢就要及时行道啦。所以呢种呢就名为佢嘅病行，就系众生有病。咁啊，菩萨亦都自然有病啊，来到啦，佢化度众生。嗱，咁啊，菩萨如果修此五行咧，咁啊平等啦，佢化度众生啊，所以名为咧就叫做修行，叫做普门。嗱，第四叫做断惑普门，就系断烦恼。嗱，我哋通常讲咧，三界有见思烦恼，出世有尘沙无明烦恼。咁如果你单断见思烦恼不明，佢就普门；若果单断尘沙，亦都不明普门；或者咧，见思尘沙两种都断啦，都不明普门。一定要咧，连最后。最微细啊！呢、这个无明烦恼，所谓见思尘沙无明啊，三烦恼都断尽，咁就名为佢就断惑咧，系普门菩萨自己如是断啊，阿亦都化度众生，愿一切众生依法修学，亦能断尽三烦恼，所以名为咧叫做断惑咧。普门，咁啊第五咧，佢哋入法门普门，例如嗰啲小乘嘅阿罗汉，佢咧只能够咧系证呢个出世嘅不生灭嘅空理，所谓入一法门，佢就不能够入第二种法门。等于话唔能够行菩萨道啊，入俗嚟到利益众生，佢就不明，佢就普门啦。嗱，咁啊，现在菩萨圆修真俗中三谛理，乃至到无量法门，都适入呢个三谛理之中啊。菩萨如是修，亦都化度众生如是修，咁就佢哋入法门咧。是普门，咁第六种呢就名为佢哋神通普门啊，嗱神通普门，嗱神通本来就系有六种嘅，六种呢就系天眼通、天耳通、宿命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，最后一种呢就叫做漏尽通， 嗱，咁如果我哋刚才讲啊，所谓嗰啲鬼神咧，好似土地公公啊、天后娘娘啊，啊或者北帝庙啊，佢哋嗰啲菩鬼神咧，亦都咧系有神通噶，只不过咧佢有前嗰五种，但系后边嗰一种咧，佢就冇得到啦。所谓漏尽通咧，就起码都漏尽呢个三界见思烦恼所得嘅神通啦，咁啊先名为叫做漏尽通啦。所以佛教呢个出世嘅圣人最少如阿罗汉，佢若是得到呢个六种神通啊，其中呢个天眼通咧，可以见到呢个三千大千世界咁远。若是话辟支佛呢，能够见啊一百佛嘅国土；若是话小教菩萨啊，可以见到行沙嘅佛国土，都系属于有限量嘅神通。如果话从呢个教理上嚟讲，呢、这个圆教菩萨啊，所谓登十住位，都已经断烦恼、断呢个无明啊，系正法身。能够遍法界行菩萨道，化度众生而无有局限的，咁啊六种神通自在变现，无有限量，所以就名为咧叫做神通普门。嗱，咁啊好多人咧唔明白呢个神通两个字咧，咁啊佢又话见乜，又话见物，咁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噶。真的很多人都问我，起码一百个人问我都不止的了。那我就略为附带讲一讲，我刚才都讲过了，你任何一个人，你稍微的心静一点，就是依佛修行，依法去修持，你的心略为静一点都有神通。我们没有神通是因为心不静浮躁，所以啲神通咪唔生起啦。只要你个心静啲咧，就有神通。但系有极都系前五种，系一件好平常嘅事，冇乜嘢了不起嘅事。好多人都有，只要你啦吓，稍为心静啲就有噶啦。但系最后嘅漏尽通咧，就唔系咁容易啦。你就一定要断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啊，正阿罗汉果呢先至有这个漏尽通。所以这个呢就很大的分别。所以纵使呢你有前各五种神通很平常，能知过去未来很平常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是唯有得这个漏尽通呢，先至是唯一达到你出世的目的，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呢，你听见哪个人说见什么、见鬼、见神、见什么见闻、你又不用那么介意的、很平常一件事，这都是他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如果从这个佛教这个理论来讲呢，你即使有神通都不可以话给人听的，你自己知道就得了。因为为什么佛不准他的弟子显神通呢？就是因为恐怕那些无知的人看到你有神通呢，好像对你特别崇拜。那么有名就附带有利，就很容易落于这个名利之中。那么因此佛制他的弟子呢，不准随便用神通的。咁如果一显露咧，就要入灭噶啦。呢个就系佛教嘅制度。所以你哋任何人，你真系自己见到，你系自己知，就证明你有啲功夫就算啦。你亦都唔需讲俾人听。吓，纵使嗰个人知道你有神通，亦都系你嘅事，唔系自己嘅事。你亦唔需要啦吓，仰慕。你想学有神通，你咪自己修咯。所以呢一点呢，我就特别呢提出同大家讲下，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有神通咧，好多鬼神，一般嘅平常人，只要个心静啲都有啦，冇乜嘢了不起嘅，唔需要大惊小怪。咁啊，所以呢个菩萨啊，个神通普门咧，就系、是、由于佢六种神通都具足，能够自在变现，所谓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能够不动道场，遍十方界度众生而无有限量嘅。咁啊，呢种叫做神通普门，也只有大菩萨先至做得到，我哋平常人做唔到嘅。因为我哋平常人咧冇咗呢个最后嘅漏尽通，唔容易咧系得到呢个漏尽通之故，咁啊名为叫做神通咧系普门。嗱第七咧就叫做方便普门，就话释迦菩萨度众生咧系用种种嘅方便权巧之法来到佢度众生，不分彼此啊。就好似一个医生，无论你乜嘢病人，除非是专科好特别嘅，如果一般嘅病咧，咁啊一般正式嘅西医咧，佢都能够咧有办法医你。咁啊，无论你乜嘢病，你入到睇佢咧，佢都会尽佢一点心，尽佢所识嘅，能够咧同你判断乜嘢病系俾你乜嘢药性。令你得到身体健康，菩萨度众生都是一样，说种种法无非是对住这个众生的根性，所以说多贪的众生呢就是教他修这个呢不要那么贪心，如果亲恨众生的菩萨咧就教佢修呢个忍辱，唔好咁亲恨。嗱咁啊，愚痴嘅众生咧，咁啊佛咧就教佢啊修呢个因缘故，心信因果，明白事理。如果业障重嘅众生咧，佛就教佢修呢个念佛观。嗱咁啊，随一切众生咧，每一个人嘅业障唔同。佛呢都为他呢说种种不同的法，那么这个种种不同的法属于方便法，那么等到有朝的人呢时机成熟了，佛就为他说这个一佛性，就是为究竟之谈，是至极之说，在前呢随机说法都是属于度众生呢一种的方便，度一人如此，度多人如此啊！咁啊叫做方便普门。嗱，咁啊第八就叫做说法普门。说法普门咧，就系嗰啲小乘人啊，同埋呢个圆觉嘅行者，乃至呢个浅慧菩萨，由于佢嘅智慧咧，未能达到究竟。咁啊，说法当然亦未能达到究竟，即使众生有所问难，佢亦都唔可以咧，系完全咧系答复。若是话佛呢，乃至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啊，由于佢究竟成佛，一一都系从自心流出。众生即使有咩嘢问题问难于佛啊，佛都能够一一答复，乃至能够一音说法，疑虑等解。如呢个《维摩经》里边所说啊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啊。佛说法嘅音声只系一种，但系在座无论千千万万嘅众生啊。包括有大根众生，有中根众生，有小根的众生，咁啊，个个听到佛说法的音声咧，佢自己都系得到好大的益处，都系以为佛咧系专为佢自己一个人而说嘅一样， 好似个天落雨，无分彼此，只系一场雨啊！但系地下咧大嘅树木，佢就系咁样吸收；小嘅一条草，佢又系咁样吸收；或者唔大唔小嘅中庭嘅，又系咁样吸收。咁啊，每一种树啊草咧，佢都觉得呢个天今日落雨咧，好似为佢自己而落嘅一样。啊，令佢得到咧呢个雨水滋润，唔使干旱啦。所以佛说法亦复如是啊，一阴演化，殊方二类啊，悉皆了解。个个都自己得到佢所闻法嘅利益，咁就名为佢嘅说法咧系普门。第九咧就叫做供养诸佛普门。嗱，咁啊，菩萨所供养嘅唔限于一佛国土，乃至到微尘数嘅诸佛国土啊，菩萨都能够以呢个身命财遍于虚空，尽于法界，有佛嘅地方，佢都能够咧去供养恭敬，无分彼此。当然都系显呢个菩萨嘅神通力啦。所以咁就叫做供养诸佛普门。嗱，咁最后一种第十种咧，就叫做成就众生咧，系普门。嗱，成就众生普门啊，就系话大菩萨，佢因为破无明正法身，所以能够说种种法咧，去饶益众生而无有限量。能够解脱众生的痛苦，能够与一切众生的乐是平等普渡啊，咁就叫做成就众生的普门。咁以上呢就是将这个普门两个字啊，就分为十种的道理呢来到解释，已经呢是解释完。咁最后呢就讲个品字啦。品呢，咁此经一共咧有25品，此一品咧就系、此经一共有28品，现在普门品咧就属于第25品。所谓品者咧就品类咁解，因为本经有28品咁多。嗱，凡系同一样道理而相聚同一段嘅，就明知叫做品啦。嗱，我哋讲完《妙法莲花经》一经嘅总题，亦都讲完《观音菩萨普门品》嘅别题。嗱，我哋咧就跟住讲咧，就讲呢个翻译此经嘅人，以共翻译此经咧嘅时代，以共翻译此经嘅人咧，佢呢个德学。所以话姚秦三藏法师啊，是鸠摩罗什译。那咁啊，姚秦呢就属于后秦。咁啊，佢个皇帝咧系姓姚嘅。咁啊，佢就姚秦，属于咧呢个姚兴嘅天下，就唔系前秦咧呢个苻坚啊，呢个苻秦，所以称为佢哋姚秦啊。咁啊，到向下咧，讲到鸠摩罗什法师嘅地方咧，就自然咧会详细嚟到解释嘅。嗱，咁咩叫做三藏咧？三藏就系经律论，就系佢哋三藏，就系说明呢个大藏经里边啊，虽然有好多本好多本，如果我哋将佢简单嚟讲，佢里边咧都不出呢三个部分，就系经学、律学同埋论学。嗱，经里边所讲嘅咧，都系属于定学，有关禅定呢一方面咧，系来得多。嗱，律咧就系戒律，亦都可以讲，即是我哋普通人嘅法律。啊，边一样可以做，边一样咧唔可以做，我哋一定咧要守法。嗱，咁啊受戒咧，好多人咧唔明，咁啊睇见人哋受啦，咁佢又去受啦。咁啊，究竟受戒系点嘅？ 受咗戒之后咧，点样去做咧？佢完全啦唔懂嘅。咁所以呢一点咧，我亦都要同大家讲下。嗱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，都有佢个法律噶。咁啊，呢啲法律咧，就系维持呢个国家呢个安定。使呢个国家嗰啲人咧唔好做呢个犯法嘅事，令到呢个社会咧咁啊安宁咯，冇人抢劫，冇人做呢个为非作歹嘅事，冇呢个打打斗斗啦，咁啊大家咪可以安居乐业咯。咁啊即是话守法，嗱咁啊我哋呢佛呢个戒律都系一样啊。因为佛教这个团体呢就很大的，佛在世的时候呢随时讲经说法，常常跟着他的都有1255个人，他略了这五个单数呢，费事数得那么麻烦，都1250人。相信大家读过经的都知道，他如是我慢一时不再失落佛性，奇缘精舍与大比丘众1250人区，这些是灵严经开头所讲的。除了这个常随众，还有很多人听经的。那么这个僧团里面这么大，那么当然呢所谓良寿就不齐，因此佛呢就立这个戒律，边啲你可以做，边啲你唔可以做，绝对唔可以做。那出家者如此，你哋在家呢亦都系一样，有五戒，有八关斋戒，呢啲系你哋在家人守嘅戒律。那咁呢个戒律，除非你唔受啊，唔系讲玩笑噶，你受咗呢就要守。就等于我哋生到无论任何一个国家，你只要出世做呢个国家嘅子民，你就要守呢个国家嘅法律，唔可以犯法，唔可以为非作歹。咁所以当我哋受戒嘅时候咧，你就要好好地谂清楚。所以我受五戒嘅时候啊，我就同佢哋咧将呢个五条戒律。我哋唔做呢个任何嘅仪式，因为做仪式呢我哋唱啊念啊你都唔知道我哋念乜，我哋直情呢老老实实咁一条一条戒都讲俾佢哋听，然后呢你就问一句，你哋，我问一句你哋能唔能够守，你能够守你就答过呢能持，如果唔能够守嘅咧，你就唔好出声。等于话咧，唔出声咧，呢条戒我做唔到啦，我就唔守啦。因为呢啲唔系讲玩笑啊。咁所以我哋受戒咧，就要咧好考虑清楚。你能守你就好受，唔能守嘅咧就唔好受。就好似法律，你要守，唔守咧就犯法嘅。轻的就罚钱，重的就坐监，再重一点就死刑的，不是说玩笑的。所以这一点大家就要清楚了。那论就多数属于为何，论就未必是很多佛说，亦都有很多是菩萨说，即是我们大家辩论一种道理，好的将它记录下来。所以名为的就论啊，就是传这个为何，所以经律论呢就即是界定为三无漏行，就以这个界行呢是为先，因为要持戒才生定，因定呢才可以发慧，而且呢所谓戒在则佛在啊，所以佛将近去世的时候，咁啊，阿难尊者咧奉呢个阿罗律陀个命啊，佢话阿难，佢话你就系佛咧去世之后结集经典咧第一个人。嗱，咁啊，佛将近去世啦，佢话你有咩嘢未明，有咩嘢唔懂嘅咧，你就快啲问佛啦。 咁啊，当时柯南呢听见佛去世个心都好难过，佢话柯罗勒陀啊，佢话你叫我问佛，佢话我家个心好乱啊，我都唔知道问呢乜嘢个问题，咁你可唔可以呢即系俾啲 tips 我啊，应该要点样问佛啊？咁柯罗勒陀呢就叫佢问四件事，咁其中第一件就系话佛在世时，我哋就以佛为师啦，佛就系我嘅师傅啦。咁如果佛去世之后啦，佛都唔在啦，我哋以乜嘢为师呢？咁柯南就照样问佛啦，佛话：佢话佛在世时，即系以佛为师啊。如果佛灭道之后咧，就以戒为师啊。你若是喺持戒，你虽然咧见唔到佛，你都等于咧响佛身边。嗱，咁假如你唔持戒啊，你即使常常企喺佛身边咧，你都见唔到佛。好似我哋世俗人，如果你系一个孝子，你听父母话，咁父母就梗系教啲仔女做好人噶、啊，除非就心理唔正常，我冇理由教啲仔女去做坏事噶、啊。嗱，咁如果你听个父母话，你做一个好人，所谓扬名声显父母啊，唔好做嗰啲事情咧，嚟拖累呢个父母个名誉扫地嘅，咁你就系孝子。你即使唔响你个父母身边啊，你都系个孝子，你都系个乖仔。嗱，咁如果啊，你为非作歹，咁啊常常咧做啲唔正常嘅事。你即使啊，你喺你个父母嘅身边，你只有激死佢，你唔算为一个孝子啊。嗱，咁我哋都系一样啦。如果佛在世时，当然我哋以佛为师啦。如果佛灭道之后咧，我哋就以戒为师，戒在则佛在。我哋持戒就即系见到佛啦。咁啊，因戒，我哋可以戒除好多嘅习气，戒除好多我哋心里嗰啲唔正常嘅毛病，咁我哋嘅心咪静咧。所以因戒就生定，我哋嘅心定就可以发生一种智慧，就唔会愚痴，可以明白事理啊，辨别是非，唔会咧糊里糊涂。咁啊，所以经律论就即系咧界定为个三无漏学，现就话三藏咧就系说明我哋鸠摩罗什法师啊系具足呢个三学之德，佢对于呢个三藏嘅经律论嘅界定位啊系好了解，不得已啊，而且佢依之而行。所以称佢为叫做三藏嘅法师啦。嗱，咁啊，乜嘢叫做法师咧？佢若是话从自己利益自己呢方面嚟讲，佢就系以三藏之法系为自己之师啊。佢就学习呢个三藏，以呢个三藏之法所谓界定位咧，佢修行。以呢个三藏同埋呢个三无漏学界定位啊，系为自己之师，佢依之而修行，令到自己得到利益，所以名为佢就法师。嗱，同时亦都可以讲咧，就系佢以自己所学呢个三藏个道理啊，去教化他人，咁啊令到他人咧都依呢个三学去修行。以你的三藏的学习是为一切众生呢个模范的榜样，所以名为呢叫做法师。法师呢有很多种，实际上很容易做的。那我们曾经讲过，你能够劝导你的亲戚朋友吃长斋啦，或者你劝到他念观音菩萨啦， 啊，或者你劝到佢啊，持大悲咒啊，诵心经啊，嗱，咁其实你都系法师啊，因为咧，你啲亲戚朋友根本就唔信佛，后来由你自己咧信佛嘅因缘，得到呢个佛法嘅好处嘅利益，咁啊，将你信佛个好处咧嚟到话俾佢听，咁啊，令到佢都信佛啦。咁你话系唔系归功于你啊？咁所以你亦都系法师啊。嗱，咁啊，所以啊，法师将个分别嚟讲咧，一共咧就系有五种，其他咧即系其中啊，有好多你做得到嘅。嗱，第一就系叫做修持，就系对任何经典咧，你所谓修持不失，唔会忘记。咁就叫做受持，咁你受持经典咧，咁你咪就法师咯。你明白经中个道理啊，以法为师啊嘛，咁你自己都系法师啦。嗱，咁第二咧就系读经啊，咁啊读经好多人都系读噶啦，咁你依照呢个经文一句一句咁咧，以呢个清净心啦去读。咁如果你食斋又好，你食荤就更加啦。即使食斋咧，最好咧，诵经前咧，洗下个手，要个朗下个嘴，以呢个清净嘅心心咧去读经，真系功德无量啊！咁啊，经就系法啦，咁啊，亦都系以法为师，咁啊，叫做法师咯。嗱，第三咧，叫做诵经，嗱，读就系对住部经嚟读。好似《楞严经》咧，《法华经》咧，每一部都有五六万个字嘅，个当然就唔系话咧咁容易得记得晒啦。咁啊，只有对住部经嚟读咧。嗱，咁啊，假如你真系啲日子有功，你读到滚瓜烂熟都唔使睇住部经，你就可以过背噶啦。咁就叫做诵经啦，就等于话唔使对住部经本。你随时随处都可以念噶，唔使对住部经本嘅，咁就名为佢哋诵经，咁啊亦都系法师啊。嗱，第四咧就解说啦，咁啊你明白经中嘅道理，你在在处处唔论人多人少，只要同佢有缘，佢问到你嘅，或者你唔使佢请求，你同佢有缘，你咧发心咧同佢讲解，令佢得到呢个法益，令佢得到咧明白呢种名为佢就解说。嗱，第五种咧，佢就书写啊。嗱，咁啊，家下的经书啊就多啦，因为呢个印刷技术咧好方便。嗱，家下发明到咧，甚至连字粒都唔使执噶啦，可以影印嘅。咁你话几简单咧？影咗之后咧，就印可以缩大、缩小，又可以放大。都得，咁所以加好多嗰啲人咧，由于呢个科技嘅关系，变咗佢对呢个经书咧太过容易得到啦，佢就对呢个经书咧唔会重视。嗱，但系古时呢个印刷术咧冇咁昌明，嗰啲经书多数都系写嘅。嗱，咁啊写经咧都系一件功德事啊，有啲人咧仲刺血嚟到写经。就是将条理咧伸出嚟，用呢个剃刀去戒自己嗰条理啊，咁啊戒几戒咧，咁啊嗰啲血咪滴出嚟啦，但系唔好滴得多啊，滴得多固然身体受唔了，但系嗰啲血咧好容易干嘅，一干你咪唔舍得啦，咁啊所以咧佢戒几戒嗰条理咧，滴咧少少地咁啫，佢就写写几个字就是、算数啦。咁然后等嗰条脷啦好翻啲，埋咗口啦，咁佢又戒，又滴几滴出嚟，咁又写几个字，咁算数啦。咁如是咧都唔知经过成年累月啊，先又可以写成一部经。咁刺血嚟写经啊，咁真系好难得，真系功德无量。嗱，咁如果你唔能够发咁嘅心咧，你可以字如果写得靓嘅咧。你可以用呢个墨嚟写，咁所以咧好多咧都系亲自啊人咧去写嘅。咁啊，在呢种情况之下咧， 这个经书呢就矜贵了，你写好还要订装，那你说是不是挺难得一部经书啊？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那么渴望经书的人呢就很多，所以他就很尊重那些经书，因为得来就不易啊，就不像今天这样，你去到边处都大把经书，那就变了那些人呢就觉得容易呢就不重视，就变成对这个经书这个法宝不尊敬啊，都是一种过失来的。所以我们呢就要常常作伴，虽然得来容易啊，但我们对这个法宝呢都要呢是尊敬。所以受持读经诵经解说书写都是属于呢是法师。所以法师呢就有五种啦。咁最后就讲呢个翻译人就叫做鸠摩罗什。咁佢当然係印度人啦，佢呢个名字都係印度嘅音译过嚟。咁中国话呢就叫做同寿啊，就係话佢虽然同年，但佢为人稳重，相貌奇特啦，有呢个长者之风，有呢个老年人嗰种个德性啊，咁所以称佢为咧叫做同寿，所谓同年而有奇德啊，所以就叫做同寿啦。嗱，咁佢个父亲咧就叫做鸠摩罗什，就系一位咧好有德学嘅人。咁有一次咧，他就去到这个东印度啊，咁啊，旧时印度未统一前咧，有东南西北中系五印度，咁啊，佢个老豆咧鸠摩罗什咧就系中印度嘅人，咁啊，有一次咧，佢就去呢个东印度咧出门去旅游，咁啊，当时咧有一个国家叫做鸠池国。咁呢个国王呢仰慕啊佢呢个德学，就因此用佢自己嘅亲生女呢即係公主啦嚟到嫁俾佢，就生到呢个鸠摩罗什法师。咁鸠摩罗什出咗世之后，咁到七岁啦，咁佢呢个母亲呢有一日呢就带佢入一间寺庙啦去拜佛。咁七岁嘅小朋友呢当然都唔会话好定好静㗎啦，都係蹦蹦跳㗎啦，都係好玩啦好跳嘅。咁佢入到间寺庙里面呢个到处咁张望呀，咁睇到呢个佛殿面前呢有一个好大嘅铁钵，佢亦都唔知道几重呀，咁細路仔亦都啦唔计较啦，咁佢就贪得意呀，用咗只手一捧就捧呢个铁钵顶向自己的头上。咁忽然间咧，佢个心就谂啊。嗰个时候佢唔知呢个有几重啊，但系佢就谂，佢话呢个钵咁大，又咁重，咁啊唔系我呢个七岁嘅小朋友咧可以举得起嘅。嗱，咁个心念一动啫，佢就觉得好重啦，冇法子咧能够顶得起呢个钵，咁啊即刻就放低。咁佢就觉得呢唔到啊，所谓万法为心，佢初初冇諗到呢个钵係几重，佢贪得咗一捧就捧起啦，所谓不落分别不落思量，佢冇咗呢个重嘅念头。后来一顶起呢，佢自己諗下咁个岁数唔应该托咁大个钵，唔应该顶起呢咁重个钵，咁佢一念头动呢，呢个钵就觉得好重，冇法子顶得起啦。咁当时呢有一位啊，呢个庙里面有一位呢正道阿罗汉果嘅出家者个法师，咁见到呢佢就同佢个老母讲啦，佢话你呢位小朋友呢，假如佢能够出家到35岁，佢都唔破戒啊，守得住啊，佢将来呢就係、是、一个大法师， 是一个大圣人，但是他这个缘分呢就是在中国，所以如果他有这样的日子呢，你应该鼓励他、啊、去这个中国呢那个地方呢弘法。当然这一位正阿罗汉的法师有神通呢，知道他的善根呢，咁先落呢个咁嘅评语。嗱，咁后来到十几岁咧，咁佢就真系出家啦。咁啊出家咧，佢个母亲啊，绝对唔会咧有一种难过嘅心情，佢就好欢喜自己嘅仔咧发心嘅出家。佢就将啊当时佢七岁大入庙嘅事，与共咧呢位正阿罗汉嗰个出家人嘅说话。讲俾佢听，咁啊罗泽法师啦，佢听咗之后啊，佢话我咧唔怕艰难，为咗弘扬佛法啦，即使放弃呢个生命，我都在所不惜，我一定咧要依照啊所谓呢位大德嘅指示，日后有机会咧，我去中国弘扬佛法。嗱，咁佢出家之后咧，由于佢好学。聪明，当然成为一位鼎鼎有名的大法师啦。咁啊，佢常常住喺呢个这个国家叫做头先我所讲嘅叫做咩？鸠池国系啦。佢常常住喺呢个鸠池国。咁啊，呢个鸠池国呢、这个国王咧，亦都好尊敬佢嘅德学。咁啊，常常咧请佢入呢个皇宫里边啊嚟到说法。咁啊，每一次请佢说法咧，唔系普普通通咁样摆张凳噶。咁啊，呢个国王咧亲自啊趴低，两只手两只脚响地下，将呢个背脊咧趌高啊。咁啊，背脊啊平啊嘛，咁啊趌高啲啦。咁啊，当一张凳咁咧。俾呢个鸠摩罗泽法师坐嚟讲经，所谓以身为藏座啊，就系、是、表示咧对呢个三宝、对呢个佛法咧一种嘅尊敬，常常都系咁。咁啊，在嗰个时候咧，以我哋中国嚟讲咧，在历史上啊，就系、是、五胡乱华嘅时代。咁啊，当时咧有一位姓符，就叫做阿坚啊，佢就符坚，佢就喺我哋陕西长安嘅地方咧，就个盘踞一个地方咧，自己立啊做皇帝。咁啊，由于佢姓符，就叫做符秦啊，佢自己做秦王，咁啊，亦即系咧叫做前秦。咁啊，佢嘅部下。有个太史公就是管理呢、这个天文地理的，等于话呢好像这个皇室里面呢有什么个拜祭啊，有什么个好事啊，选日子啊，那么都要由这位太史公呢去选择的。那么这个太史公既然懂得这个天文地理啦，那么有一晚呢，那么就看到啊这个西边有一粒德星特别的光耀，那个盒子一算呢，他就算到不久呢应该在印度呢有一个大法师，那么来到我们中国呢是弘扬佛法，那么他就将这一件事呢就奏上呢给这个符坚国主，那这个符坚听他一奏啊，他说呢我都曾经听到这个鸠池国、啊、有个大法师呢叫做鸠摩罗泽，难道、啊、你所见的你所判的个粒星就是代表这个人，因此呢他就派这个代表、啊、就去到这个鸠池国，就近到我们中国云南这个边地，就欲想呢同呢个鸠池国王啊讲句话，就将呢个罗泽法师呢请嚟中国，但呢个鸠池国主呢佢当呢个鸠摩罗泽法师啊系一个国宝，佢就唔肯放人， 咁啊，呢个苻坚一怒之下，佢就派遣佢手下一个大将，就叫做吕光，咁啊统领七万啊呢个精英嘅部队去攻打呢个鸠池国。当佢出发之前，佢就讲得好清楚啊！佢话我呢次出兵攻打鸠池国，目的呢唔系想霸占呢个国家嘅金银珠宝，亦都唔系想啊将我哋自己呢个国家咧扩充呢个地盘，纯粹咧系为着啊系迎请呢个鸠摩罗作法师。咁就叫呢个吕光呢，如果得到鸠摩罗作法师呢就算啦，就唔好得骚扰啊杀伤啊嗰啲老百姓。好啦，咁呢个吕光就依佢嘅说话出兵就去呢个鸠池国啦。点样知呢个鸠池国呢可能国家又细啦，兵力又弱啦，所谓不堪一击。我当然打败呢就好好地呢就将呢个鸠摩罗作法师啊咁啊，交俾呢个吕光咧大将军，咁啊送翻嚟我哋中国。但系行到半路咧，有消息传来，佢呢个主人啊，苻坚啊，就俾呢个姚祥咧所杀，即系咧叛乱啦。咁啊，变咗呢个姚祥做皇帝啊，咁啊佢就唔翻去啦，佢就响半路咧。亦都自己呢霸占一个地盘，佢自己呢立为一个国家，自己做皇帝。咁冇几耐呢个姚祥死，佢呢个仔呢姚兴做皇帝。咁跟住呢个吕光亦都死啦，佢个仔呢叫做吕龙，係继承佢个皇位。咁但係姚兴呢亦係同佢老豆一样啊，心心念念呢总是希望呢请到这个鸠摩罗作法师呢到自己这个国家。咁所以他出兵呢去攻打这个吕龙。吕龙呢亦是同鸠池国一样不堪一击。咁所以这个姚兴呢就迎请到这个鸠摩罗作法师啊到我哋中国。所谓陕西长安啊，咁啊送佢入到呢个西明国同埋呢个超遥远两个地方咧，任由佢啊住边一个地方来来去去，咁啊代演呢个国师之礼。咁啊，在佢有生之年，佢就响我哋中国啊译出咗好多嘅经典，一共有380多卷。所以我哋读嘅经典咧，好多好多都系鸠摩罗什法师译嘅。佢所译嗰啲经典咧，特别畅顺，好似《金刚经》就系佢译噶啦。你读起嚟咧，好畅顺嘅。嗱，此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咁又系佢译嘅，读起嚟咧好畅顺嘅。嗱，咁啊，根据呢个《三藏记》14卷里边讲啊。他说鸠摩罗作法师这个人呢很随和，他说这个人的个性呢很率直，所谓不拘小节。当时同他住的人呢很多人对他呢有这个闲言闲语，但是罗作法师呢他绝对呢不会介意，他个性是这样。当时这个姚主呢就跟他说，他说大师啊，他说你一生人聪明伶俐，所谓讲经呢译经啊，所谓天下都无二啊，即除了你都没有第二个了。他说万一如果你死了之后，咁啊，岂不是咪断种，冇人继承啊？咁啊，佢就根本对佛法都可能唔系几通啦。咁啊，佢就选到10个宫女啊，咁啊，强迫佢接受。咁啊，因此鸠摩罗什法师在嗰个时候咧， 佢哋常常与呢十个宫女咧共同生活，咁啊另外自己咧住一个私人嘅地方，咁啊当然啊好多人讲闲话啦呢啲咁嘅情形，因此佢每每讲经咧，佢就立一个譬喻啊，佢话好似嗰啲莲花生在呢个污泥，嗰啲泥越黑越邋遢，嗰啲莲花咧就生得越靓。佢话但系我哋咧只系攞嗰啲莲花，系欣赏嗰啲莲花，就唔系欣赏嗰啲污泥啊。意思就系话咧，我就系莲花啊，嗰十个宫女咧就好似嗰啲污泥。嗱，咁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。等于话我鸠摩罗什咧，虽然同呢个十个宫女共同生活，但系冇第二样事情发生嘅。你哋唔好谂错隔离。咁啊，可是咧，佢虽然咁样表白自己啊，但系同住嘅人咧，根本咧有啲明白嘅就原谅佢啦，但系有啲唔明白嘅啦，唔单唔体谅佢啊，仲学佢添。啊，佢就揾几个女人住埋一齐啦。咁啊，鸠摩罗什睇见咁咧，唔系几对路啦。如果个个都学自己，岂不是咪乱晒龙？咁啊，所以有一次佢过堂咧，咁啊，佢就同呢个行堂师傅讲啊，佢话今日咧，你唔好同我装饭，咁亦都唔好同我装菜啊，就咁摆个碗。咁呢个行堂师傅话，咁啊，原则系点咧？你食乜嘢？佢话嗱，你摆咗个碗喺度咧。你同我攞嗰啲针啊，连衫嗰啲针啊，车衫嗰啲针啊，你同我装满一碗挤喺度。咁啊，嗰个行律师傅唔知佢咩事噶，咁啊只有听命令啦。咁啊，揾一碗针咧，装得满满挤嘅面前。咁啊，等到开始入饭啦，咁啊坐喺下边咧，咪个个都用筷子扒饭夹餸食啦。但系佢老人家咧，就系、是、啊。用嗰只手咧，揦嗰啲针咧，咁啊一扎一扎咁啊吞落个嘴。